Tonight is the night, hold on 今晚别想急着go back home 活在我的zone 我时间从来不嫌多 为去就let it go 这里也go 但咖喱上到家门口 去哪里交给我 Don't you know 到底会买多少 亲爱 Don't worry 只要你 happy 这世纪 就是寂寥寥，别再管那么多。就是寂寥寥，没有最没有错。就是寂寥寥，我就要这么做。听不懂的馒头就大声对他说。啊，今天不预告来的鲜活，今天不做的事，明天会out。别管了，超了你想要就做。别管其他的，你没有落后。就算心被穿到多了个破洞，就算被心早已被穿到透透。就算长大了，别放弃去摸索。就像微微愁眉，放弃过做梦。 Oh baby， 这世纪要留，别再管那么多，就是寂寥寥。